2009年10月，印尼南苏拉威西省上空发生大爆炸巨响，引来大批居民恐慌。当地人首先见到一个巨大火球从天而降，爆炸之后出现一条弯曲状的烟尘。科学家后来指这一条是一枚直径10米的陨石撞落大气层时产生爆炸，威力有如三个原子弹那么厉害。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2009A， 2009年十大灵异新闻倒数上。 好，继续翻到嚟咧，我哋白屋呢度咧就要开始倒数2009年啊呢一个嘅十大灵异事件啦。 第十位 系 呢个事咧，就当然系同千千万万嘅歌迷有关嘅。 哦，咁我知 系啦，歌迷，你谂下今年咧啊，唔系今年，即系过去嗰一年咧吓，咁喺娱乐圈都有好多即系国际上嘅大新闻啦吓。咁、包括大家都知啦，即系我相信好多嘅传播媒介选嘅娱乐，所谓国际大新闻娱乐嘅消息都系佢摆首位嘅，你应该 都系， 就系 Michael Jackson 嘅突然离去啦吓。咁 Michael Jackson 嘅死亡，你话系即系都算系一个突然啦，因为佢原本要去搞呢个演唱会， 50场仲喺伦敦嗰度。 系咯，咁即系好可惜，即系你话如果佢系佢 fans 买晒飞，谂住佢继续重出江湖嘅时候，突然间咁样去法， 系 咁咪应该系一个几大嘅事件。对于我嚟讲都系啊，我都系算系佢歌迷啦， 即系你都算系歌迷。 系我80年代听佢，我差唔多佢80年代起，佢所有嘅碟我都买齐嘅。 咪都可以话咧，即系 Michael Jackson 啦，有边个人未听过嘅歌曲咧？ 系 即系比较少嘅。 咁当然佢后来好多嘅负面新闻就影响到佢好多嘢啦，吓咁甚至佢死嗰阵时咧，我同阿祖利私底下都讨论咗好多关于佢嘅宗教信仰嘅问题啦。咁、但系喺灵异新闻上边咧，当然就唔系针对佢嘅死亡， 系 同埋唔系针对佢嘅宗教， 系 而系咧，你知道佢后来死咗之后咧，喺全世界嘅所有嘅电视台都开始做佢嘅特辑啦，即系无论系主流定非主流，系咪先？即系包括香港，包括国内，系国内都做咗好多嘅吓、包括美国就做咗好多佢嘅所谓回顾啊、生平啊等等等等。 冇错， 咁啊，到咧，你知道佢过咗身之后冇耐咧，咁最重要嘅其中一个所谓一个佢曾经好好喜爱去长住嘅一个地方，就系佢嘅一个 Neverland 嘅地方啦，吓喺加州啦， 吓洛杉矶附近。 附近啦，吓我当年不知几想去参观 Neverland， 我细细个嗰阵时咧几想去参观。 你细细个？ 我系啊，但系可惜冇机会参 观。佢即刻都恶晒言，即刻 嗰时应该唔想参观啫，真系。唉，咁嗰时佢喂大佬，你始终系一个偶像级嘅人物啊嘛， 啱嘅。 唉，两个谂衰嘢啊，好明显啊。今日唔系陈强，今日阿蕉喺白屋出边帮我哋去揿机啊，当堂气氛有少少唔同啊。咁咧，咁去到嗰几日啦，咁 CNN 咧就做咗个即系都几全面嘅报道啦， 回顾啦，又 系啦。咁因为佢第一就系佢揾到一，即系当时 Michael Jackson 死嗰阵时咧，嗰、那个 Neverland 已经卖咗噶啦，即系唔系属于 Michael Jackson 噶啦嘛。咁不过咁当时 CNN 咧就容许就俾啲工作人员入去咧，就去拍摄个 Neverland 嘅所谓以前 Michael Jackson 嘅活动地方 入面啦，尤其是 系啦，即系包括佢个活动嘅屋啊、游乐场啊等等。仲揾埋即系呢个马龙白兰度个仔，去到做一个即系介绍人，去介绍啊，以前 Michael Jackson 喺呢度点样生活过啊，呢样嗰样咁样。 因为佢曾经喺入边玩过， 系啦，类似啦。咁啊，一路因为嗰日我记得我都有睇到 CNN 嗰个报道，因为嗰阵时哇，嗰几个礼拜日日都 Michael Jackson 嘅，讲真，即系包括我 咩台都系噶啦， 系啊，咩台都系。 跟住拧开心机啊，咩台都系嗰个歌啊。 系啦，即系包括仲要我个亲戚喺美国咧，都走咗去洛杉矶有个追悼会， 系 攞到丑入去其中一个地方去参观，咁当然佢好开心啦。但佢又唔系 Michael Jackson 迷嚟嘅，吓即系激死喎！ 即系Michael Jackson 喺美国咧，其实唔单止系一个歌手，已经系一种嘅精神啊，因为 系 导致到咧，佢一离开嘅时候咧，就变咗有好多根本平时就算 我唔听佢歌嘅、不过我知道佢边个咧，嗰啲人都好怀念佢啊。 系，咁但系我觉得可惜，我闹佢嘛，当时话你又唔系 Michael Jackson 嘅 fans， 你又走去睇佢嗰个追悼会，我系 Michael Jackson 嘅 fans， 我冇得走去睇佢追悼会，要喺个电视度睇。咁当然我就睇咗好多好多关于佢哋即系 MJ 嘅一啲嘅报道啦，包括 CNN 嗰个 Neverland 特辑啦。咁就係其中有一幕呢，因為當時我喺電視機畫面睇住㗎喎。 Live 㗎喎。咁就係影咗佢其中有一個其實係一個房間，再轉入去一個長廊咁樣一個 shot。 一個長走廊。 係啦，一個 shot。即係好長嘅走廊嘅盡頭呢，就係、是、另一個好似有火爐咁樣一個廳咁嘅地方㗎。咁我嘅印象當時睇咗第一次嘅時候呢，喺個電視機畫面睇嘅時候呢，其實我真係唔覺系影到啲乜嘢㗎。 係冇怀疑，冇怀疑到。 因为我諗嗰度真係半秒。 係。 真係半秒。 係。 咁我亦都唔觉得有啲特别嘢係影到或者见到啦。咁係后来反而呢段所谓嘅片段摆上好多网站啦。 係。 好多嘅当地嘅传媒啦。 甚至乎电视台开始又重播返。係 冇错。甚至有新闻报道呢係报道呢件事啦。包括 YouTube 等等呢就是、播返嗰半秒嘅 shot 嘅啫。 慢镜。 慢镜 圈住啊， 系啦。咁但系你播翻个慢镜就系、是、当时个摄影师一路连埋个 cameraman 啦、啊，同埋马龙白兰道个仔啦。咁、一路行到个走廊 ，take 一 take 个 shot 就远咗远处个位置嘅时候咧，就真系见到一个相当高又高又瘦嘅一个黑影，由左至右咁样行过咁样。 系、真系撞你个鬼！你无啦搞新年流流讲啲咁嘅嘢。 做咩事啊？你觉得咩？你见到影？你见到影咩？ 我呢排听得多呢头呢度有啲咩咧？咁样咧，你突然讲起，跟住呢度又咁鬼多蹦墙咧。 哦，我哋上次喺商台做嗰啲嘢，千祈唔按啲系唔好讲啊！ 冇。 咁啊，行嘅见到个影，咁我都重复睇咗好多次。哇！真系几似， 我都有睇，我后来都有睇啊，我都觉得似，但系咧有好多朋友就同我讲咧，就话即系当然而家科技要做就一定做到啦， 冇错。 但系佢哋又即系我另外有一班咧做惯 I T 嗰啲 friend 咧，佢就话，尤其是喺美国嗰度咧，佢哋就话。冇咁嘅，即系如果呢、這个，因为呢个系 Michael Jackson 啊，所以就变相咧冇一班咁嘅闲人咧去做呢啲咁嘅嘢。 你意思系咪自己做假佢哋唔做啊？你 系啦，因为 Michael Jackson 系一种太过，即系个精神太犀利啊！对于美国人嚟讲，咁呢件事喺美国发生嘅，即系唔会你唔会系海外嗰度出现，因为 CNN 自己做噶嘛， 系啊， 所以属于系美国本土一个嘅制作节目嚟嘅。咁如果要做呢一样嘢，即系个 effect 出嚟嗰个咧，一定喺即系可能 外边 入边嘅人啦、 啊哦，即系可能。你讲紧如果传媒要做一个假嘅片段， 系啦， 咁就可能系 CNN 自己搵人去做， 系啦，因为佢播出嚟噶嘛， 系啱。 你外人已经嗰刻你冇办法做到啊嘛。 咁我又唔信 CNN 会做、啊，即系除非佢净系喺台湾战争唔播啲血腥场面啫嘛，佢只会唔播啲嘢嘅啫嘛，佢唔会多啲嘢嘅。 所以咧，我同埋咧 ，Michael Jackson 头先讲咧系美国人嘅一种嘅精神嚟噶，已经，咁就变相咧好少人咧，即系你知外国人咧人死咗之后咧就好少再。去诋毁嘅，即系如果唔系有实质嘢嗰啲咁样，即系呢一类型，我即系无聊去出现啊鬼怪，唔知火咩。 咁你嘅意思系你信嗰个系一个鬼魂？ 我信噶， 你反而信嗰个系一个鬼魂？ 我信噶。 嗱，当初我睇完 嗱、那個，我点样 信先咧 ？Michael Jackson 系一个咩人先？ 佢肯定唔系天主教徒， 唔系，系佢系一个。咁鍾意喺世界各地都用一个唔同嘅方法嚟到话 show up 出嚟俾人哋睇嘅，即係要就係现身出嚟俾人哋睇嘅。生前无论係就算佢病緊啊、或者唔知咩情况真係佢都要用諗一啲特别嘅方法嚟 show up 出嚟嘅，话 show 俾人哋睇，哇 ,Michael Jackson 喺呢度啊，咁点样。 即係你觉得佢其实係喺死后都要去 show up? 都要。当然， 但系嗰个 shot 太短啦， 佢就系 半秒， 佢喂咁先至劲啊嘛， 同埋太远， 如果太真，成个人见到咧就冇人讨论噶啦，已经。 即系佢特登揾一个最靓嘅位置，最短嘅时间系嘛？唔系，因为我最初我记得睇翻转头嘅时候咧，我曾经怀疑过系咪一啲折射，系咪一啲阴影， 可能啲画 系啦，或者 反射。 但系你睇多几次，你觉得真系好似系嗰个黑影行紧噶，系 moving 噶嘛 ，moving 噶。仲要系点咧？仲要系当时现场嘅人咧，即系包括阿马龙白兰道嘅仔同埋 cameraman 咧，系见唔到嘅。 即系只系拍摄嗰阵时就见到个影行过嘅啫。咁啊谂紧会唔会系个镜头问题咧？咁但系咁啊嘛，但系后来有人就话去到现场，即系其他传媒啦，再去做翻同一个位置，做翻一个咁嘅镜头去睇嘅时候咧，又冇嗰个影噶嘛，即系又好似应该唔系一个所谓折射啊，或者系一个反光啊等等。咁當然啦，我都覺得就係你當一個人死咗，咁你好有無限嘅投射，你無論信佢係佢個鬼魂又好，係折射又好，或者係一個反光又好，都會覺得希望係佢嘅回魂嚟嘅。 咪就係咯，你冇理由係。即系啊，无啦啦整个陈伯过去噶嘛？ 咪咯，即系有好多人可能系，即系有啲人死咗可能唔想佢回魂噶嘛。啊，呢个系想佢回魂噶嘛。咁所以呢个就喺我嘅眼中，虽然你未证实佢一个真实嘅闹鬼事件，但系以佢嘅讨论性啦，佢嘅热烈性啦，我都觉得系要俾佢第十位，点都要俾佢第十位噶啦。但系包括咁，你头先就话啊嘛，喺 Michael Jackson 已经成为美国人精神，就唔会有人造假嘅。喂，但系喺嗰几日吓。即系呢段鬼片出嚟之后冇几日，又话影到佢咩？其实系冇死啊！阴谋论话佢其实扮死啊！影到个救护车去到一个唔知呢个后门就突然跳咗落嚟啊！嗰啲咁，当年后来就直情有人证实咗佢自己拍出嚟噶啦。喂，咁一样有人拍假嘢喎、 啊。嗱，嗰啲咧就好明显系想赚钱嘅啫。嗰排你睇下边个拍到呢啲，因为最好笑系咩啊？有乜理由人都死咗啦啊？个丧礼仲要搞到咁盛大？但系最后唔见佢落去厄度噶， 唔系，咁就话咯， 系啦，咁所以啲人嗱，你知 美 国人咧， 外间都唔俾人睇啊嘛。 美国人咧有一样嘢咧就好特别嘅，好识得咧把握机会赚钱嘅。呢啲僆仔咧就系咁啦 ，Yahoo、Google 都咁出嚟嘅啫。 我想话咧，第时咧，如果话早你咧，即系魂归天国咧，我哋要证实你真系已经离开人世咧。 第一唔好烧我， 唔系介唔介意我哋啲朋友每人切你一只手指落嚟做纪念，起码知道你真系远去咧。 搵阿蕉，可能佢冇乜力水啊， 关咩事啊？你好似赖得好似唔系好拉交啊！好啦，第九位啦， 第九位。 第九位呢就是呢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呢大概喺四个月前到啦、今年即係2009年嘅九月啦。咁就係、是、最初就係南美洲嗰边嘅电视台呢就首先发放一个消息先嘅、就係话呢喺呢个巴拿马呢即係中美洲巴拿马运河嗰巴拿马呢、就发现一个呢我俾大家睇一个相先即係我比较早睇。 我代表大家睇下、 你记得 哦记得。 咁就係话呢喺即係巴拿马嘅某一个嘅石滩上啦、就怀疑见到一个死咗嘅外星人嘅或者叫做怪兽类似咁叫星即係一个尸体 水怪啦、 有人叫做咩咕噜水怪，有人话叫做咩毛神神怪物，有人就话咩中南美外星人，乜嘢名都俾得佢噶啦。总之一个咧系光秃秃，好似好塑胶咁嘅状态， 滑潺潺系啦，好似啲海豚面咁样。 系啦，四只手咧就即系伸出嚟，即系好尖好长嘅。咁啊，仲有个眼又好似闩埋咗啦，个脷有一啫喱状嘅物体咧。即系坦白讲，第一次望落去咧，其实感觉都几似塑胶嘅感觉。咁啊，当时咧就引起好大个轰动啦，即系包括无论你当佢系一个外星人又好，一个水怪又好，一个怪兽又好。咁最初就系话，喺南美洲嗰度咧就传咗个消息出嚟啦，就话，哎，有啲咁嘅嘢，首先系相片嘅，咁慢慢就传咗去美国嘅传媒啦，之后去英国嘅传媒啦，后来就全世界嘅传媒就开始转载啦，甚至香港嘅传媒都转载咗好多次啦，咁当时我哋最初睇嘅时心谂死啦，呢单嘢系咪其实一个所谓嘅假新闻呢、因为有时你会见到一啲宣传嘅假新闻㗎嘛，咁我哋於是揾返好多嘅 YouTube 睇返南美洲嗰边系咪有新闻报道讲呢单嘢呢，咁就起码肯定嘅就系除咗相片之外呢，就原来都有真系喺电视台 有片 的去到有人拍低嗰个片，咁睇咗嗰啲片嘅时候咧、又见到真系有只咁嘅嘢咧瞓咗喺个即系石头上面咁样。咁、个故事系话乜咧？个故事就系咁讲嘅，就当日咧就喺九月初啦吓，就有一班嘅四五个嘅后生仔啦吓，就喺巴拿马其中一个地方咧，就大家闲谈。你做咩无端望住？因为你听到声系咪 啊？ 我都听到声噶。你唔好你嗱，等先。你我谂住唔好俾反应，就由佢过啦嘛。你又咩咁大个反应？有鬼都俾你知道佢知你啦，大佬。等阵我问一问先，阿蕉你听唔听到啊？ 我听到， 我听到好清楚噶。但系唔好理，唔好理，我哋当冇事发生。唔好理 ，OK？ 你当冇事发生啊 ，OK？ 咁咧。 嗰只嗰几个细路哥咧就喺度玩啦、倾偈咧、讨论啦吓。咁后来咧，嗰个细路哥、嗰班细路哥就见到远处树林嗰边咧，就有啲嘢行紧出嚟。 嗯， 佢就话咧见到一只咧好似似啊异形的东西，就系你见到幅相咁嘅嘢嘅异形的东西啦，就行咗出嚟。 嗯， 咁好似想去袭击佢哋咁样。咁于是乎班后生仔咧就攞身边啲石头咧就抌嗰只嘢。 嗯， 抌到咧就突然间即系可能系受袭击。致命啦吓，就暴毙。 哦，即系佢嗰只嘢上岸嘅时候未死嘅， 未死嘅生嘅。 哦， 就掉到咧，佢就即系挂咗老 残。可能佢割钱。 唔知啦，总之死咗喺个石头上边啦咁样。咁于是乎就即刻佢哋班后生仔跑翻屋企，就通知屋企人就话：喂，我哋头先见到哇外星人定唔知怪兽啊定乜鬼嘢啊咁样。咁屋企人咧就去翻个现场，又见到嗰只嘢。咁亦都咧后来有啲屋企人咧就去咗同啲传媒讲，于是乎传媒就拍低啲相片，后来就更加系拍低 video 就去报道咁样嘅。咁我哋当时心谂：哇喂，如果呢件事，因为我哋后来证实咗嗰、那个起码就系有呢班后生仔先。亦都有家長見到，亦都電視台去到現場去拍到相同埋拍到 video。咁假嘅程度就可能唔係即係唔會係一件假嘅新聞先啊嘛，係咪？咁個關鍵就係、是，咁究竟呢隻係乜嘢嚟嘅咧？咁就不斷咧。你做咩一路望住我好似好惊咁样到我？你仲谂住头先嗰下声咁样？唔系，你惊都唔应该系你惊，应该系我惊，因为个声喺我嘅右手边传嚟噶嘛，系咪啊？你咪听到嗰个位置啊？系啊，我都系听到嗰个位置啊。但系我而家眼见冇嘢啊，嗱，你唔好吓我啊！ 因为我一路望住嗰边。 你唔好望住嗰边，一阵间你见到嗰个玻璃反光过隔篱企咗嚿嘢，你就吓亲我嘅啫。OK， 我哋大家当冇嘢发生。Okay。咁咧，於是乎咧，就啲人就討論緊嘅就係話，究竟呢隻係乜嘢嚟嘅咧？究竟係咪一個外星人咧？係咪一隻怪獸咧？喂，當日咧，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呢單新聞，你當時你有冇睇法？ 我有啊，當日咧，我記得咧，我去睇報紙嘅時候咧，我記得咧，開頭就話有隻水怪嘅，咁好多個報道即刻咧就列翻啦，即係全世界各地幾多年份啊，唔知乜嘢有嗰啲咩咩水怪， 尼斯湖啊， 尼斯湖水怪啊 ，Q 版嗰啲咁嘅嘢。咁但係咧，相比起 又唔同 嘅 喎， 係啦，佢就 Q 版好多嘅，老實講佢 係幾卡哇伊嘅， 佢就 Q 版好多嘅，哇瀨曬咁樣嘅， 冇毛嘅， 即係你又見唔到，即係好似 Q 太郎咁嘅款嘅佢係。 我又冇咁谂，系我又冇谂咁谂过系 Q 太郎喎。 我谂系 Q 太郎咁嘅款嘅。 咦？咁你咁讲我几似？ 系嘛？即系好似 Q 太郎咁嘅。咁但系当其时咧，我哋同一班嘅朋友仔喺度讲，我哋就话咧，会唔会系呢啲嘅水怪咧？其实就即系我同一啲比较理性啲嘅朋友去谂，因为我谂嘢咧，唔知有冇跟得你多啊？成鬼日咧都成日都谂到即系好神化咁。 咩啫？你唔系要好理性嘅咩？ 系咪边度跌落嚟？唔系咁，即系呢件事太奇特，咁又想又成。咁我就同一啲好理性嘅朋友同我讲，佢哋咧就用一个好理性嘅方法。嚟同我分析 点咧？ 佢就话呢啲嘅湖入边咧，佢话尤其巴拿马呢啲咁嘅湖咧，其实系好深好深嘅。 系 好多年咧，根本咧都冇人去根本就考究唔到究竟湖入边有啲乜嘢。 系 佢就话咧，好可能咧呢啲湖嘅生物入边咧，可能系有啲未即系进化到，即系可能生完出嚟冇咯，佢又进化唔到营养啊，或者 kick crack 嗰啲嘢，咁要死 愁离坐嘅地方嘅一啲怪兽。 呢啲动物要死嘅时候要点样咧？就系要刨面嘅。 哦，即系要见到一啲其他嘅生物，或者甚至离开佢嘅洞穴。 系啦，即系佢死都唔喺屋企死嘅，即系有啲动物系咁噶嘛。咁所以佢就要离开佢嘅屋企咁样死啦。 哦，嗱，不如咁啦。 好， 翻转头咧，其实呢单新闻咧，虽然我摆喺度第九位，因为佢个传播性同埋个讨论性好大。OK， 但系后来咧，其实好多个传媒都冇 follow up 到呢间 case 噶啦，即系当咗冇事噶啦。但系我就一路咧都继续去即系 追寻一下， 追寻究竟发生乜事，我要知结局噶嘛。因为当时就系嗰啲传媒嘅人咧，就去叫咗啲大学嘅教授嚟，攞咗呢只嘅怪兽嘅 DNA 去验噶嘛。咁我咪等咯。好啦，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在上年的年尾呢，啲大學教授是有一個 official 的報告分析了的。咁不過呢，絕大部分的全部呢是不會再話俾你聽發生乜事。 需要跟進，佢需要揭發嘅。 冇錯啦。咁所以呢，我哋一陣間嗰 part 翻到嚟，首先我要解釋俾大家聽，呢隻到底係咪一個我哋不知名嘅怪獸啦。 好。 摩星嶺位於港島西盡頭，係一個以第二任港督 John Davis 命名嘅260公尺山丘。不过冇人知道中文名喺边度嚟，亦都唔知道摩星呢两个字系从何翻译过嚟。有人认为系英文 Mount Davis 前尾星合而成，亦有人认为系 John Davis 当年上任之后加重税，被华人视为摩星而得名。